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93章，豆腐啊，低把声讲：喂，我哋都要快啲去啊！呢咁嘅衰嘢只眼光好毒噶，啲好嘢唔好俾佢拣晒噶。其实呢，黄金本身唔系值几多钱嘅，最重嘅一嚿金砖，无非就系廿零万左右嘅啫。真正值钱嘅，并唔系佢个本身，而系佢嘅工艺同埋古董嘅身份。相对嚟讲，金器就唔系古玩里面最珍贵嘅。按照排名，古玩里面以青铜系最贵，古董嘅身价当然就系年份越久远，储存量越少就越贵重。咁啊，梗系啦，呢啲系从考古嘅角度嚟讲。咁如果按照市场嘅收藏角度嚟讲呢，咁又要睇眼缘啦，亦就系话睇买家嘅喜好。成日都有听讲话乱世黄金盛世古董啊嘛，古玩亦就系啲有钱人玩身份嘅嘢嚟嘅啫。咁啊，梗系当中亦都不缺一啲真正鍾意古董嘅人啦。不过呢啲人如果冇钱，咁啊真系得个睇字嘅啫。我同阿豆腐嘅眼光啊唔到家，不过为咗防止俾阿冯鬼手揀晒啲好嘢，当即啊嗱嗱声啊走过去。顾大美女啊自己一个人啊企埋一边，高风亮节，好一副打死都唔同我哋呢啲贼为伍咁嘅气概。我同阿豆腐一边就向住黄金嗰边行过去，一边就小心戒备。之前嗰个唔知道系人系鬼嘅黑影，亦而家都唔知去咗边度，讲唔定佢而家匿喺个暗处想害我哋。我就等阿豆腐先去揀，自己就企喺旁边戒备。喺呢个时候，寂静嘅墓室里边突然间就传嚟咗隐隐约约好似人讲嘢嘅声音。呢个声音来得好突兀，细听之下好似系一个陌生嘅男人声。我哋猛然一听，不约而同就停低晒手，下意识就将个头拧过去声音嚟嘅方向。只听见喺嗰个墓室靠墙嘅地方，嗰边有一个石门，而嗰啲声音就系从个石门后边传过嚟嘅，伴随住嗰个男人讲嘢嘅声，仲有一啲好嘈杂嘅脚步声，好似都几多人下嘅。我起初以为讲嘢嘅系女叔佢哋啊，不过再一听清楚脚步声就觉得唔啱啦，人数啊超过三个人，仲有喺嗰啲声音入边模模糊糊咁样就听到一个女人嘅声音。呢一次我听出嚟啦，显然就系嗰个任小美女嘅声。顾文敏嘅面色亦都一变，亦都唔再同我哋赌气，压低把声讲：喂，是佢哋啊，嗰、那个女人心狠手辣，又人多势众，我哋可能真係唔能够正面冲突㗎喎。豆腐讲：啊，咁而家我哋点办啊？顾文敏反应都快，指一指我哋滑落嚟个通道讲：我哋先匿入去先。冯鬼手虽然未见过任小美女，但是他对于他的家族的势力呢还是很清楚的，亦都不敢大意。我们一行人即刻就爬入了来那阵时的通道入口。这个通道口就是在墓室的上方，下长上短，如果匿了入去入边，下边的人即使抬头亦都根本上看不清我们，我们反而就可以很轻易地观察他们的举动。顾文敏情急之下歪打正着揀咗呢个地方都算係好嘢㗎啦。只係呢个通道好滑，我哋要好嘥力先能够固定住自己嘅身体，匿埋喺呢度亦都唔係一个长久之计。啱啱匿咗入去无奈，就听到墓室里面响起咗石门推动嘅嗰啲咩吱吱嘅嘅声音。我顺住个通道嘅细罅慢慢咁静静向下一睇， 果然见到个石门就被人哋推开咗，喺个石门后边陆陆续续走出咗两女五男，一共系七个人，其中一个就系任小美女，另外一个咧个年纪又要大啲，神情冷漠，手里边攞住支手枪，一睇就知道唔好对付嘅。再睇睇嗰五个，个个都肌肉扎实，目露凶光，非常之警惕嘅。两个人攞住枪，三个人攞住啲长刀，佢哋嘅背脊上边都孭住胀卜卜嘅装备包，显然系有备而嚟。几个人一入到墓室，就不约而同俾啲咁丰厚嘅陪葬品啊吸引晒，同我哋之前嘅状态啊差唔多。其中有一个英欧鼻嘅男人啊，好兴奋咁讲：，喂，任小姐，果然系有本事，呢、这个油豆啊够我哋兄弟食一世噶啦！个任美女啊，切咁啊笑咗一声，声音啊非常之动听，佢啊讲：， 冇出息。呢啲咁嘅嘢就係你一世嘅追求啦。 个男人就奇奇咁笑，目光里面呢就闪烁住贪婪咁讲： 兄弟们都係刀口舔血嘅，哎呀真係冇啊任小姐你咁样嘅魄力啦。 任美女亦都唔食呢一套，佢讲： 自己攞啦，唔好攞太多啊，接落嚟仲有事情要做㗎。 转眼间，嗰五个男人就开始喺个陪葬室里边拣嘢啦。我本来睇中咗一条肉带嘅哈比咁嘅死人鹰勾鼻啊，攞咗去。如果而家唔系情况唔允许嘅话，我真系想痛柄佢一餐嘅。但系喺另外一边，任美女同埋嗰个年长啲嘅女人就不为所动啊。佢哋两个啊交头接耳。声音慢慢咁低落去，一时之间都听唔清楚佢哋喺度讲乜嘢，只系模模糊糊咁听到几个字讲话咩机关啊、漏洞啊、点办啊一类咁。任美女佢哋呢一波人嘅路线显然就同我哋唔同，佢哋就冇入到去鬼镜入边，大概系真系我嘅运气啊太差啦，乜嘢凶险都俾我哋遇上。民间就有一种讲法，认为人嘅气运系借助外力可以改变嘅，譬如多做善事啦，可以提高自己嘅气运。不过亦都有常言道：好人唔长命，祸害啊为千年。呢种情况放喺我身上，我真系唔知道究竟灵唔灵强啦。唉，讲唔埋，可能好事做多，反而死得快都未定。过咗一阵间，两个人嘅声音又慢慢提高咗，好似起咗啲咩争执咁。跟住就听到任小美女喺度讲： 我哋一路过嚟都避过咗所有嘅凶险之地，亦都冇乜嘢危险。不过早上留低俾我哋嘅信息系口口相传，好难免系有啲遗漏嘅。按照之前嘅讲法，打开呢道门后边应该就系玉桥加飞薄，薄布后边就系主墓室噶啦。点解会嚟到呢一个咁嘅陪葬室呢？ 我一听就明白过嚟啦。我哋咁样一路艰辛，唔使讲，任美女的确系有早上留落嚟嘅线索，一路就避过咗所有嘅凶险嚟到咗呢一个地方。我哋一时之间亦都只能够感慨，心谂呢件事就真系唔怨得其他人啦，怨啊只能够怨我冇搭上一个好祖宗啦。不过而家睇嚟，线索亦都出咗问题，引路啊引错咗。任小美女讲完，嗰一个年纪大嘅女人就讲啦： 应该系信息出咗错啦，但系都唔妨碍嘅，就算呢度系陪葬室。我谂嚟个主墓室都唔会太远㗎喇。 任美女又望一望四周围，显到好疑惑咁讲： 嗯，除咗我哋嚟过呢个地方，呢度又冇其他嘅暗门㗎，会唔会仲有啲咩机关呢？ 讲完佢又向其中一个男人招一招手，嗰、那个男人嘅身形啊干瘦，面容啊普通，不过值得注意嘅系佢十只手指啊，好长嘅，比平常人都要粗，显然系一对机关手。睇到呢度，我不由得拧转头啊，望一望啊，冯鬼手， 佢啊拧咗拧头，凑近我个耳仔边，好低声咁讲：二流货色，唔使去理佢啊！嗰一个机关手接到咗命令，即刻就唔再拣嘢，拧转头就开始打探周围嘅墓场，一路就喺度揾紧暗道。冇几耐，佢就无功而返，任美女就嬲啦：嘿，废物！这个年长嘅女人皱一皱眉头讲：小玲，你嘅脾气应该收一收啊！任小美女哼咗一声讲： 哼，道上嘅冯光一应该就系一等一嘅高手，不过可惜就俾嗰个咪赵老头攞咗去做走狗咧。 喺我旁边嘅冯鬼手听到，即时啊呼吸急促起上嚟，低声咁讲：我顶你个肺啊！我一睇佢咁嘅面色，即刻就明白过嚟啦。冯光一应该讲嘅就系佢。我压低把声问佢：喂，这个墓道里边系咪仲有其他机关噶？如果系你，揾唔揾到出嚟呢？冯鬼手而家嘅气息啊平复咗落嚟，佢细细声咁讲：之前我啊挂住拣嘢，冇留意到。不过，如果真係有暗道，咁啊梗係不在话下啦。求先嗰条靓仔只能够讲功夫未到家。俾人闹嘅嗰个机关手神情係有啲唔忿气，但係估计係听命于人，亦都唔敢多嘴，拧转头啊继续去揀嘢。跟住就听到年长嗰个女人皱一皱眉头，喺度教育个任美女讲：任明，你而家啲脾气啊，真系越嚟越唔成器。呢啲人虽然喺我哋手下边做嘢，你唔好忘记，冇呢啲人，任家就系个空壳嚟嘅啫。你啲脾气如果再唔收敛，将道上啲人都全部得罪，任家就用唔落你啦。任灵而家就收敛神色，虽然系好唔忿气，但系语气亦都好咗好多。佢讲： 我收到嘅消息，原来呢个墓唔单止我哋，据说赵老头亦都有手下嘅长眼，带咗一班人喺度落斗嘅。佢比我哋早嚟咗两日，不过一直都冇出去。 年纪大啲嘅女人讲： 有冇调查清楚卫南京带咗啲咩人啊？ 佢一出口就叫出长眼卫南京嘅名，睇嚟对于道上嘅各路人马都系好熟嘅。任灵啊讲： 鬼手冯光一、笑面狐狸罗德仁，仲有吕叔。 吕叔，年长嘅女人吃咗一惊，讲： 赵老头居然连佢都请到。 我啊倒系听过冯鬼手提起过吕叔呢个人。钢刀绝技精奇，为人温文尔雅，咁样听落应该都唔会惹人讨厌嘅。点解呢个女人提起佢就会大惊失色嘅？莫非佢仲有其他嘅来头？咁样一諗，我不禁咁望向咗冯鬼手，示意佢解释一下。